第二節翻嚟，大飛講天下，再講一講啦，都係講大陸嘢同埋香港嘅嘢啦。咁頭先講咗報關啦，點樣報關翻大陸？而家形勢乜嘢？保健品究竟係點樣？咁頭先都清楚嘅。如果有啲人咧就想問我呢啲問題咧，就敬請下個禮拜四。啊，咁啊，大飛直播喺嗰度留言俾我，即时答你啦，唔好留段文字，我又复翻段文字你再问，即系对我嚟讲系比较艰难啲嘅。咁头先我讲咗，中国粮油，我个老友点样报关，譬如搞建设号，咁你朋友就，我都想做啊，咁唔紧要，我可以帮你搭条路，系正式嘅，可以帮你解决一啲事啦。咁而家都开始联络翻啲老友啦，譬如小三通嗰啲。台湾翻大陆啊，翻成啊，翻大陆啊，咁各样嘢都开始会谂翻多啲咯。咁啊，希望时间够啦。咁啊，一个人做几份嘢都咁啊。猫山王月饼，如果你真系咧同我订，咁我尽量我会亲手送俾你嘅。因为咧，你同我订，因为你系未帮衬过我，我第一年做，即系你信任我先同我订。咁我觉得我应该亲手将猫山王月饼或者洗头水或者敏迪呢啲亲手送俾你，因为呢个一个情嚟嘅，呢个系人情。所以今日我送咗三单货，有个姐姐仲病咗添，咁都问候下佢啦，身体健康啦咁。咁另外咧就嚟紧会做直播，咁睇下你哋可能都会。想去食巴基斯坦自助餐嘅，咁睇睇人啦。另外9月25、26，我哋会搞呢个三正半山庄塘下嘅，因为有水游，仲有咁咧就搞呢个靓团，咁啊参加美食之旅嘅啫。咁啊该几多钱几多钱啦？你报咗名，咁我呢两日了解咗，睇下够唔够人，够人我包个团，咁我哋就成行入钱就咁简单。咁咧10月尾，我想去台湾、台中啦。啊，咁啊，或者去清迈、清莱，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包括大陆嗰啲网友都好啦，仲翻到场听嘅，咁可以一齐参加走一走啦。报名咧，咁啊，下个礼拜我就俾埋即系十月尾嘅时间地日子，咁你哋想去边度？咁我又揾啲當地嘅網友去了解，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地方可以係。食得开心玩得开心嘅。咁参加旅行团。但係呢就自由时间我哋自己包团我哋自己定行程定性得啦。我哋咁做啦。咁头先讲咗八个字我以为讲咗一节就点解讲嘅都唔完嘅。原来讲咗八个字。咁讲緊口水咯。咁讲国歌法。其实国歌法主要就係针对香港。立法，因为喺大陆咧，冇人好似香港人咁咧，一播国歌会嘘啊。咁咧就人大通过咗，咁啊香港地咧根据人大立法之后咧，跟住咧就附件，咁啊要好似国旗法咁立法啦。咁啊叶刘淑仪咧就话立法系应该嘅，系正当嘅，点点点讲一大轮啦，咁自己睇啦。跟住佢话啲人问佢，咁如果你唱国歌，你啲国语好唔好啊？妈妈咁。一大轮，跟住佢话我唱国歌咧，系用广东话唱。咁样用广东话唱，究竟庄唔庄重咧？尊唔尊重咧？佢系普通话作噶嘛？首歌系咪？咁我又问啦，你用广东话唱算唔算二次创作咧？咁啊，原来唔系语言问题啫。咁我用英文唱。又得唔得嘅咧？译咗佢，咁啊，如好似咁啊，我火星证明咗有生物，咁我就啱啱好咧个脑电波通过咗啊，搭通咗火星人，咁我用火星话唱得唔得咧？咁我唱乜其实唔知嘅，因为火星话啊嘛。有啲人话啦，啊月球咧就表面就冇生物嘅，啲外星人咧就匿埋咗月球里边，咁我又同嗰啲人搭通咗。咁样讲得唔得呢？或者我突然间个脑筋啊同阿凡达啊搭通咗用阿凡达文得唔得呢？所以我唔知道，如果你咁样立法 你加咗咁多，盏令到香港人更加讨厌。以前呢，我听《义勇军进行曲》呢，我好兴奋，因为佢啲歌词同埋佢嘅音乐呢係有振奋人心，係会振奋人心㗎，起来起来，令到个人好激昂㗎。但係如果而家我返屋企唔觉意揿到，应该其实都冇机会喺呢轮都。睇无线新闻之前播国歌嘅话，我諗我都会飞咗佢㗎喎。直头跳咗台佢喎。虽然冇咁记得个电视台，但係真係跳咗台喎。你令到人讨厌隻歌啊，你明唔明啊？你越做呢啲嘢，点解中国做啲嘢全部都系咁嘅？全部调翻转嚟做嘅，你唔系想大家和谐啊，想大家支持你嘅咩？但系点解一定要逼到人同你唱反调嘅咧？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噶，点解有啲咁蠢嘅人嘅，包括王毅啊、华春莹啊呢啲支流。点解你一定要将人民逼到你嘅对立面？点解唔俾一个虚伪人嚟做走啊？即系而家啊，何君尧啦，啊周庸冇利用价值啦，咁啊变咗何君尧啦。何君尧啊，而家出嚟啦，搞啊戴耀廷，搞联署啦，而家有四万几个联署啦，啊好巴闭啊，识啊，要炒个鱿鱼啊，四万几啊！你哋嘅逻辑咪一样，咪有六百几七百，咪有720万人，咪有700几万人唔支持咯。我哋系沉默嘅大多数嘛。只要我哋唔出声，嗰啲咪全部变晒支持戴耀廷咯。点解系都要搞呢？你林郑即系打两手牌。一啲人就出嚟搞，低调咁搞；一啲就林郑嗰啲，就想办法咧，就做得好啲啊！等你啲咧，就平复你哋啲人怨气，跟住你又不停又去搞。广东话点样唱国歌？示范一次，起来，起来，起来咁啊！点样唱得耐咧？所以呢有啲嘢好笑㗎，譬如好似国歌咁，范徐丽泰，你呀心在咪身在曹营呀，心在汉。点解咁样讲呢？你话呢要认识历史，认识呢国歌，认识乜嘢。咁我而家问你啦，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系指边度嘅义勇军呀、啊？吓、啊，系边个人嘅义勇军啊？因为佢作呢只歌嘅时候系1935年，田汉喺度电影《风云儿女》嘅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系聂耳做编曲嘅，而佢当年。写呢个歌嘅时候，唔系歌颂共产党啊，亦都唔系讲你嘅咩八路军啊，而系佢呢个歌最主要系讲呢个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佢哋支持嗰个系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啊，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义勇军是哪个的义勇军啊？你只是要人家尊重他，应该尊重啊，打日本仔嘛，是不是、啊、日本侵华的时候作嘛，义勇军嘛，那什么义勇军才行、啊、跟你们的一样原意，立基本法的原意，现在人家的原意写得清清楚楚啦，虽然他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意是什么啊？对抗日本人。而义勇军主要的 指嘅就係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係国军嚟嘅。只係承认最绝对忠心于呢个蒋介石中华民国。所以有时我唔知道啊 ,1949 年田汉喺北京成为咗呢个戏剧界高级嘅领导人，文革期间被斗倒，因为佢被人斗倒，所以佢仔即刻同佢划清界线。划清咗界线之后，跟住呢因为佢喺文革俾人斗倒，所以要改歌词，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就改咗歌词，直到文革完咗之后恢复返原有而家我唱国歌嘅歌词。文革嘅时候江青、毛泽东主政亦都系，你唔好话佢有咩病啊乜乜乜乜，我哋乜都唔讲，佢系有嘅。佢系真真正正系咁，咁我就问你咁简单嘅事，佢改歌词佢系咪唔尊重国歌？系咪啊？佢改歌词，我哋改唔得，佢改得。点解做啲嘢咁核突嘅？你唔讲呢啲，大家咪唔知道咯，唔知道唔会查咯，即系包括我在内。唔睇啲相关报道啦，首歌几好听啊。系咪啊 ?1968 年12月10日 ,301 医院病死咗，死嘅时候身边系一个亲人都冇。1949年9月27日召开中共全国政协政治协商会议上，被指定呢只歌为红色政权嘅国歌。文革被改，文革后还原，2004年写入宪法，正式成为国歌。但系佢个侄女田伟而家旅居日本，日日都话：哎呀，我最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我就好激昂啦！啊，我嚟日本咧宣扬乜乜乜，我哋国歌点样点样点样，你快收档啦！借个名义真系移民日本啫，系嘛？每一次都搞到咁核突，连国歌法本身冇咁核突嘅，都俾你呢啲咁嘅所谓港奸搞到咁核突。讲开301医院呢间咁嘅北京医院，今日有消息，黄岐山突然间传出末期肝癌，应该嗱嗱声打电话俾我哋，有得救嘅，因为我哋9月15号出肝宝，由苦瓜金六组螺旋组造成嘅。啊，专治疗咧呢个肝硬化、肝炎同埋呢个脂肪肝，可能帮到你啊！即刻嚟啊！我唔会收贵你嘅啊！话黄岐山可能咧末期肝癌，而家都喺解放军301医院，最后尾出现咧就8月24喺北京八宝山出席前中共高级干部安志文嘅丧礼，跟住失踪，直到今日传出消息。唔知系话佢病，所以不能连任呢个政治局常委，入唔到常啊，定系咩理由？但系传得出嚟，好多人仲话习近平大权在握，换军头点样点样点样，连一个黄岐山都保唔住。唔好再讲大权在握啦。黄岐山保唔住，你保唔保得住习近平，我真係唔敢讲。係咪呀？一阵间又话五个，一阵间又话七个， 政治局常委，咪睇下呢套戏，仲有一头半个月开股咯，咪睇下咯。我支持打贪嘅，我承认我系中国人，但系唔系中共政权底下嘅中国人。我唔相信有明君嘅。你睇下肯亚，我冇记错啊，今朝早啦，肯亚报道啦，系嘛？冇选咗个总统出嚟啊，跟住反对党啊话你舞弊，跟住最高法院判决选举重新嚟个60日再民选，而选咗做总统嗰个亦都认同要再选过。中国共产党嘅亚非拉盟友都进步紧。是破天荒第一次。咁我哋中国人仲有乜嘢？中印两国搞到沸沸扬扬。掟石头最大件事，跟住各自退兵，跟住你就话敦促如何如何印度啊，跟住回归正轨，但係实际呢条路冇再起啦。嗰200亿系咪真係有俾我唔敢讲，因为真係印度冇承认，小道消息。我唔知道啊，所以我上次做节目我都冇讲，而家今日我都唔会话，哎呀，你俾咗200亿人哋唔点样点样，我相信都唔会咁笨，人哋都冇需要。但系问题都出现咗，为咗要做金砖五国喺昆喺咩喺厦门开会，为咗穆迪嚟，系咪啊？印度总理穆迪啊，嚟咁样收兵唔会完㗎喎。即使今日嚟大家摆咗个姿态，听日你又想起嗰条路，跟住佢又再嚟过嗰啫。喺呢件事冇得益。起呢条路对你中国嘅面子冇得益，只带来麻烦。点解做啲嘢不停系咁嘅呢？但系你话印度有得益，印度当然有。第一，呢个系佢嘅安全策略嚟嘅。第二，显示俾佢嘅盟友睇，尤其不丹，我是会保护你的。是不是？当一个国家处在两个大国中间，左右逢迎是他生存之道来的，这个必然是。但是在这件事上，他虽然他都不嬲都是亲印度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印度这样来搞，不止对不丹，对尼泊尔，对很多同你边境接壤的国家小国造成了一个正面影响，对他们西瓜靠大边，钉石头你就怕了，你买我怕。王毅你啲出来等于出丑，我们中国是不是没有人？我相信不是的，但是这个制度你压迫到啲人淨係得总声音嘅时候，只要领导人蠢啲，你犯嘅错就会无限放大㗎，因为一层一层㗎嘛。所以有时即係恨铁不成钢啦，因为我一世人最鍾意嘅就係中国历史，亦都鍾意世界历史，但係世界历史就不如虽然鍾意啫，但不如我哋嘅台长好惭愧。但係呢，我认为我自己系中国人，因为我由细到大我对中国历史，尤其嗰时呢啲五用成语啊，好多古仔听啊，好似甚至呢近期有个我有多公仔书啊，近期呢就买返刺客列传啦、东周英雄传啦、郑文㗎啦，咁又有个啱啱升读中学嘅学生仔成日走上口，僆仔成日走上嚟我度写字楼呢，就借公仔书睇嘅啫，封神记啦，我应承大家做个声音专栏，我讲封神记啦，咁但係都未做到，因为一不停咁加重嘅工作量。咁我都同佢讲，你要认识中国又有兴趣嘅漫画开始，先睇《东周英雄传》，先睇呢个《刺客列传》。我相信啦，啱啱郭文贵又讲咯，某个中国领导人个阿妈啊换器官 啊，就死啦，换器官啊，唔得，换到得为止，跟住杀晒啊换器官嗰啲人。咁如果黄岐山有肝癌，佢又唔系姓刘嘅，姓黄噶嘛，佢唔系刘晓波嘛，所以到时可能咧吓，而家佢入唔到常，听日佢就精神奕奕噶啦，啊，好似邱德根咁啊，咁啊可能咧就精神奕奕噶啦，啊，我哋中国就系样样都唔争，而最出名嘅就系中汽集团。啊，所以 Tony Choi 咧就今日落飞机啦，咁啊出完差啦，啊佢最唔争嘅就系中汽集团。讲到呢一度啊，下次翻嚟。